老洒家钱雪秋正在教沈鹏唱京剧。 这东西啊，不是说真有那么一东西，是用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去形容它。你听着下面这几句啊： 铜壶煮三江，掰开八仙桌儿照的十六方。 沈鹏，你车的防盗器响了。 啊，谁老动我这？哎，动我这！ 看来啊，那车是你的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 瞧您说的，我这不是啊。练着呢吧。 那你说我刚才那几句唱得怎么样啊？ 好，好。 那您就唱一段我听听。 我就算了吧，你说我这 唱啊 唱啊。雷起七星灶，这七星灶、铜壶煮三江，掰开了八仙桌儿招待十六方，来的都是货，全凭嘴。我是不是唱特别难听啊？啊？ 不怪你，不被非专业人士理解，正是一个艺术家的痛苦所在。 哎呦喂，雪秋，您说啊，就这现在这咿咿呀呀、咿咿呀呀的，他现在谁还听啊？啊？人家可现在都听这崔健啊，窦唯，人家听这藏天硕，这重金属摇滚乐，是不是？那天呢，我拉一客人，也就二十来岁了。你说一小伙子啊，正好我这收音机里放着一出什么戏，这小伙子就跟这收音机里是一块咿呀呀哼哼唧唧哼哼，那把我给烦死了。当时就想让他下去，坐什么车呀？还唱戏就算了。雪梨瓤，你说这也叫戏？你说这不是起哄吗？他这， 兄弟， 雪梨瓤， 我告诉你，那叫锁麟囊。我开蒙啊，学的就是这出。哎，这出戏啊，可不是那么好唱的。 是， 那必须是戏班里头拔尖的学生才唱得了。 是，没错。 我每天啊，我在那戏园子里头吊嗓子啊，可辛苦呢。我就是想把这锁麟囊， 我也觉得吧，这练功确实挺辛苦的。但是他听着就那么刺耳，你说说这月儿。 沈鹏听见楼道里有人下班的声音，以为是老洒回来了。急忙趴在门上，从猫眼往外看。 我是看看你们家门上这字条怎么没了。 什么字条啊？ 就是那“礼货俱外，请君自便”那朦胧诗， 让老洒给摘去了。 为什么呀？ 我哪知道啊？自打上次啊，书记跟厂长从家走了以后，老洒就特生气的把那字条给摘了。我猜啊，八成是为了下岗职工的事儿。不过我又寻思，你说这字条跟那下岗职工还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没劲，真没劲，连天都是灰的。 灰的，没错。哎，不过北京啊，最近正抓着空气污染的问题呢，肯定能解决啊。 讨厌。灰的。 哎呦，我说雪秋老师，咱这么大一大艺术家啊，您都觉得没劲了？不会吧，咱在台上咱多彩呀！ 啊 嗨，你哪知道啊，我们这戏曲演员有多辛苦。 是， 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我们这么多年为了什么？ 是 成名成角。 没错， 您就是成了名成了角、那也不清闲。 是， 就连您打一哈欠，人家都得挑挑您的牙齐不齐。我这两天呢也在寻思着，这祖宗留下来的这点玩意儿啊，也真得改改了。 哟，您不会是想改唱流行歌曲吧？ 俗，忒俗，那能叫流行歌曲吗？我管它叫戏歌。 戏歌。 这时老洒下班回家，沈鹏连忙离雪秋远了点，生怕老洒误会。 等着，我这就做饭去。沈鹏，你坐啊。 哎，老早回来了，您辛苦啊。 沈鹏， 哎，